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握住平安节，把虚握着的拳头搭在额头上，细数着时间的流逝，嘴唇微微起合着，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计算着些什么。系统空间和真实空间为1:2的时间流逝速度让他有些心焦。为了保证小池的安全，他只给自己在此处预留了一天的停留时间。如果还不能批准他离开的话，他就要想其他办法了。他被拘留得太突然，现在只要回去一趟，只要在赤云子等人面前露上一面，就能替小池成功解决眼下的麻烦。到时候他哪怕被再抓回来，被关到任务结束都无所谓。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。第二天他申请了两次，希望见一见那位主管的安保系统，与他谈一谈。但是看管他的人表示002先生有很多工作要忙，没空见他。061看起来也不是很急躁，说既然不能见他就等着，好在还有一个老友能陪他说说话。他的老友看起来年纪不大，是个有了牌就格外健谈的人，叽叽喳喳地说了许多关于系统的事情，简直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电机项圈说， 你看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二老板做的，对，就是那个002。 061把项圈拉起来观察。 嗯，做得很巧，是总控型的，而且那里有一些其他内涵设计，还被加密过。要想解开，必须得去找他吧。 对方苦大仇深道：“ 哼，可不是嘛，他就是个老变态，我们都被他给压榨苦了。” 061笑笑，像是并不在意。他把项圈放下，继续打牌。一日无事，等到夜间时，他的老友再度酣然入眠，而061也等够了，拖得愈久，池小池那边就愈危险。他不打算再等下去了，他将那半杯残水凝成一根发针粗细的冰针，细细地衔在口中，将尖端准确送入锁眼。冰针进入锁孔后，坚硬的冰针化作流体，渗水的中枢立即短路，手铐应声而开。他无声地将手铐脱下，将花了两天时间写就的一个小程序送入运行的安全系统之中。转瞬之间，系统空间内所有的门应声弹开，东南角的7个火灾报警器同时响了起来。同一时间，室内外所有洒水器都开始嗤嗤喷水。061一转身，身上的衣服数据经过微调和改写，变成了与他老友同款的深蓝色。他对他睡着的老友轻轻一鞠躬，意有所指道， 多谢。 说吧，061拿过今天下午从他那里迎来的工作帽戴好之后，径直走出了牢房。他走到门口时，恰好与负责看守他的那名系统撞了个面对面。对方被他的打扮迷惑，第一时间都没能反应过来，直到看到他颈间的电击项圈才大惊失色。 你， 他扭过头去，打算去抓桌面上的电机启动钮，而061上前一步，用干净利落的一记手刀助他安了眠。061接过那人的腰，把昏厥的人轻轻放趴在桌上，摆成打瞌睡的样子，又扯下他腕上的身份腕带，一面给自己戴上，一面拿起那桌上的启动按钮研究起来。不行，这按钮只能启动电机功能，并不能解除他的颈环。 确认看守者身上的确没有解开锦环的钥匙后，他将脸贴近那名员工，用左眼扫描他视网膜的数据，随即压一压帽檐，迈步朝西北角的交接点走去。而刚才还在睡觉的老友，竟在林佑一身影消失在转角处时，悠哉悠哉地踱了出来。他把那昏迷的系统拉起来，发现他身上的身份腕带已经遗失，便直接把他的脸拍了下来，在手腕上方抬出的浮空电子屏上手动输入一行字，并自言自语道： 季度考评不合格。 061以最快的速度往交接点赶去。在水管齐喷的情况下，一个戴着帽子贴边行走的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疑。有个戴眼镜的系统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又猝不及防被呲了一脸的水，眼镜都花了。他摘了眼镜擦拭，并眯着眼睛询问经过他身边的061： 怎么了这是？ 061顺口答道： 好像是东南角起火了。 啊？ 那系统啊了一声，伸着脖子往东南方向看了看，可再转头时，刚才那个人已经不见了。待他再转过头来，就与那位老友撞了个面对面。老友抓起一脸懵的人的手腕，刷了他的身份腕带。 你也不合格。 老友正哼着小曲儿，兴致勃勃地尾随着061，一路愉快地收集着各种数据，后领便被人从后面一把拽住。一名身材高挑修长的青年抓住他的后领，单手背在身后，动作内敛，神态平静。他的嗓音有点细弱，听起来很是优雅有礼。 老板，你要去哪里？ 那位被抓了个逃狱现行的老友马上堆出个笑脸来。 嘿嘿，二哥，晚上好啊。 被他称为二哥的青年胸前挂着002的编号。 您现在不该在监狱里吗？ 他说话明明安静又柔和，却透出一股似笑非笑的感觉。 你又在胡闹什么？ 谁胡闹了？ 那位老友颇不服气啊。 你敢把你大老板关进监狱才是放肆，大逆不道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今天还出了这么大的工作失误，信不信我开了你啊。 002一针见血。 所以您把联网码给了那名系统，还帮他逃狱，只是为了检验我们的安保工作是否会出现误差。 001一瞬不瞬地瞧着他，调侃道： 不只是安保工作吧？ 嗯， 昨天他被关进来后，我就把所有的资料都验证了一遍，是我们自己的员工违规操作，事情本来就和他无关。我昨天晚上不是给你发了消息，让你把他的报告提前审批吗？ 002温柔一笑： 抱歉，因为您总是很烦，上次屏蔽您之后忘了解除屏蔽了。 001不意外也不生气： 算了算了，下不为例啊，不然就真的开了你了。 002谦恭的一弯腰： 是，那我现在可以把人抓回来了吗？ 别，我很早前就想搞一次安全演习了，我想看看在我们两个都不动手的前提下，他到底能不能逃出去，也想看看我们的员工能不能制服他。如果他逃了，我们就不找他了。对了，要不要赌点什么？我赌他能跑掉。 冒昧问您一句，赌博就这么有意思吗？ 当然有啊。哼，二哥，赌你那块老式怀表怎么样啊？ 好。 但002知道061不可能跑得出去。首先，他就算抢走了身份 ID， 知道了世界线的编码，也扫描了员工的视网膜，动态密码他也不可能搞得到。没有动态密码，那扇传送的大门就不可能打得开。其次，那个项圈的设计也不是那么简单。002看了一眼腕上显示的计步器，他只要再走上30步，